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晨。 Hello， 我们今天终于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正式第一集啦。 对，我们之前拉黑太多。 不会，我觉得我们的 opening 录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如果没有那个好的 opening， 大家怎么知道听我们两个哈拉什么东西呢？ 对，到底要管什么东西呢？ 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正式的第一集，我们就从谁来管，管是什么，什么样子的状态，管跟爱会扯上关系。 嗯，因为上次你有讲过嘛，就是说，哎，小时候是妈妈管你，那长大之后怎么反过来变你管妈妈？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好像是一个权力游戏的感觉。 没错，没错，因为像我以前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我在做性别平等运动。 哦， 刚出社会的时候，哦，对，那时候其实，在20多年前， 哎，不就是昨天的事吗？ 你也觉得很好，就在20多年前，台湾其实也都还在一个进步的过程里。 好，对。 但是因为我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讲，我自己有那个问号在，就是到底在家庭里面，是不是因为他是爸爸妈妈，他是爷爷奶奶，跟我之间，我就一定有一种孝等于顺吗？对，所以在权力结构里，我才会想要去先看看到底在家庭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后来发现关系有很多的文化因素，那个文化因素有时候甚至会冲淡了我们对爱这件事情的认知。对， 好像是理所当然，就是他是我爸妈，我就要听他的话。 对， 对， 对，但是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就一直延续下来，就复制贴上。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好像那个位置，那个角色已经冲淡了爱这件事情了。好像更多时候已经变成管这件事情。 对，东方人很奇怪， 对， 很容易用管这件事去表达自己的爱。 对， 比如说你今天出门了，有一种冷不叫妈妈的冷嘛， 对吧？对对对， 衣服要穿，你不穿你会着凉。可是明明大热天， 我刚才出门，我妈讲一样的话， 真的。 我妈已经70几岁，我都40几了，念一样的话。 所以你们就是管来管去这样子。 尤其我们这一辈以上的父母亲，其实没有真的学过，就是所谓教养啊， 对， 他们就是用着以前他被对待的方式，对待我们， 对 对，所以当然。更上一辈更是这样教的嘛，哪有在谈什么爱不爱的 啊？只要有人跟棍子就解决一切。 对啊，跟你吃饱穿暖，管你就是爱你了。所以那个结构跟文化背景很有关的时候，我们这个世代，尤其像你的小孩还这么小，在这个21世纪里就这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能复制贴上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啦，其实像我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卡，是说其实我们有受到上一代的荼毒，哦，不是， 好好讲 上一代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好好的沟通啦，所以他们也是用他们上一代的方式，可能是用打的骂的方式。像我们这一代是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也好，或者是心理学者的也好，虽然说各门各派啦，但是其实讲的都是差不多的道理。以前叫铁的纪律嘛， 对， 后来变爱的教育， 嗯， 可是爱我觉得有点钟摆啦，就变成说有点 好像没有一个二择一的一定嘛，啊， 对，二择一也会有问题啊。比如说爱的教育就变有人说，哎，好像都小孩就不管了，自由飞，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没规矩、没礼貌，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最大，什么都不管了，对，我觉得其实适度的管教是需要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卡在中间是需要去，更需要去学习一些各门各派的智慧，变成自己。 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定义上的问题，就是管你等于不爱你吗？还是管跟不管之间跟爱之间的连结是什么？因为也有一些，比如说大陆有更多的父母亲会是我不管你，这样是我爱你的方式。 哦，对，就是我跟你讲，爱的教育 就 到极端， 就是极致。那像不像宠爱到溺爱的状态？可是管等于不爱你吗？也不是这个模式。对，在心理学里有一些角色的关系，因为你愿意管教他，他反而可以接受到你是爱我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管跟爱之间是不能划等号，或一定要怎样，那个距离感好像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做就做全套， 那做全套是吧？ 不能 做半套， 不能做半套。 是是是。 但是你比如说像以前就打，打完就打完喽，这样子罚站，然后打完好像父母亲要做自己的事，小孩就边哭边擦眼泪这样子，好像就没事了。可是其实我觉得好，你要打适度的体罚， 我虽然我自己是不体罚的、嗯、但是我以前是很反对 对， 但后来我自己也觉得说其实父母亲管教每家都有每家的方式，我们不能说别人对或不对，也没那个资格，但是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式，最后你一定要表达出你为什么这么做， 嗯， 你是爱他的、 嗯、 而不是让他觉得说你只是为了要惩罚我， 嗯， 但是我却一点都感受不到那个爱、 嗯、 尽管说你只是冷冷跟他说一句说你自己看着办，可能对小孩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嗯、但我中间我会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嗯、 就是如果一个身为父母亲的你们的这个父母亲角色没有被爱过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爱小孩？ 其实我之前上过生命成长课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没有得到的你就不知道怎么给， 对啊， 那怎么办呢？ 嗯， 对，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所以不知道怎么给、嗯、因为小时候就被打大的。我发现很多家长是这样，他就是说我以后不打小孩，因为我小时候都是被打大的、嗯、 就极端而行， 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小心就打了、 嗯、 因为他重点是说因为他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嗯、 要么就不管嘛、 嗯、 要么就还是沿用之前的方式这样子、 嗯、我最近做个案的时候有一些经验可以跟你分享、 嗯、 通常来如果是父母亲的角色当然都是问孩子， 对， 然后他也会讲了很多他们现在孩子很难教很难管，然后也是行为面的东西、 嗯、 因为我自己不是会提供行为建议的人、嗯、因为行为是最后嘛， 对， 那我就会问他说你以前是小孩的时候、 啊、 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方式是你喜欢的吗？ 嗯， 他们通常都会愣两秒之后就是摇头、 嗯、 我说那你现在对你孩子的方式如果你是你的小孩你喜欢吗？ 嗯， 就是我会觉得因为他们以前曾经自己是小孩的时候并不能理解爱跟管之间的差距，我只是被对待， 对， 可是当我现在已经变父母角色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对照反而可以提醒他们，就是原来我以前小时候希望我的父母亲对我的也许不是我现在对我孩子的， 嗯， 对，有一点点同理的开始的时候也许可以让他有新的模式， 对，就是自己要去反思说自己到底怎么了，而不是说去一直看待小孩的行为面去做反应， 嗯嗯， 往往那样的反应只是很表层的， 对， 那我也是情绪小孩也是情绪，到最后问题解决没、嗯、没有，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啦， 嗯， 冲突既然产生了我们就要从冲突里面去学习，而不是说冲突完了就没事了， 嗯， 可是下次就会一直这样恶性循环，我觉得就有点可惜啦、嗯、对、 欸、像你自己跟你老婆在教养两家两只宝贝， 嗯， 会不会在教养上有说谁要管这件事情， 以前人家不是说黑脸白脸吗、嗯、 虽然长得比较黑了，我是看 得到的、哦、我比较白， 对， 对，我之前也是跟我老婆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教养是这样的，我会认为说其实从小孩怀孕就要开始去讨论了、 嗯、 而不是小孩出来之后才开始、 嗯、 也不能说有点慢啦，只是说你很多时候你没有预期准备，当他冲击来的时候你就不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讨论说谁做黑脸谁做白脸， 嗯， 啊就像你讲的嘛，因为我比较黑所以做黑脸， 真的吗？你真的在家当黑脸？ 之前小时候常常做黑脸啊， 哦，所以负责当坏人、 就是、对，就是骂啊，对，管教啊，压制啊， 啊压制都有啊， 我不是说扑倒那样，我是说就是比如说小孩子说谎话或者是怎么的哈，我是把他抓着， 嗯， 我不体罚嘛，但是我是把他抓着，他站在那边听我讲，讲半个小时， 好可怕哦， 精神折磨啊，对，所以我后来其实慢慢去学习，知道说，哎，这不见得是个比较好的方式，对，可是因为他们还小嘛，但是我觉得适度的告诉他们什么事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也是需要的，比如说方式或时间可以调整一下。那后来因为我老婆， 所以你前面一直当黑脸， 我一直做黑脸， 那什么时候你才有开始跟老婆角色上的微调？ 你说微调，对，那就是说后来慢慢自己学习嘛，觉得其实黑脸白脸并不是一个绝对值， 对， 当比如说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 care 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哦，功课是我老婆 care 的，品性是我 care 的，当功课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我老婆有点俩拱的时候、嗯、我就要跳出来当白脸、 哦 okay, 这时候他就变黑脸、okay, 但是当比如说品性或者是他讲话不礼貌的时候、嗯、我老婆觉得还好、 嗯、 但我觉得累塞的时候、嗯、我老婆就跳出来当白脸、 嗯、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互相啦，所以夫妻间的沟通我觉得是家庭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第二个事情就是黑脸跟白脸会同时出现吗？ 我觉得会，有些人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说法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嗯， 它是叫做一手坚持一手温柔、 哦、 对，就是什么叫一手坚持，就是说我坚持我的想法，比如说我可以抽烟吗、 嗯、 国中也不是说可以抽烟，基本上不行啊、 嗯、 他如果抽烟被你抓到了、 嗯、 一手坚持就是我 不让我的小孩在国中的时候抽烟， 这是你的坚持， 这是我坚持，但我不是用骂的，我是用讲的，我是用沟通的方式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抽烟，怎么了吗？是不是因为你的同学也在抽烟，会让你觉得不抽你就格格不入？ 对，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先把自己的情绪先收在后面，我们先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嘛，之后你可以跟他用嘴巴讲说其实你这样子会让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对，那所以这个叫一手坚持一手温柔，对，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黑脸白脸我是觉得可以并存，就变灰脸不是 灰 头 土 脸是灰脸 OK 还是斑马纹这样子， 蛮好笑的。 对， 我最近作为一个个案的时候， 我有一件事情也是我在对个案父母亲聊的，无论你的管或你的爱用什么语言说出来，对于尤其是十岁以下小朋友，他要看到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做到什么，对，我常常看到有些父母亲跟他孩子说你要早睡， 对， 但他每天都要熬夜， 对， 他跟他孩子说你不要再滑手机了，但他每天自己抱着手机在追剧， 对， 就是孩子不是听你说话的内容，他是看你怎么对待，那我刚才讲的东西很表象，其实更多的深层是你身为一个父母亲，你对自己无法温柔，其实你也很难对孩子温柔。 对， 对， 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小孩， 没错没错。 对，那当你比如说我今天对我小孩很好的时候，你内在小孩就会出来抗议，说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好，对我那么暴力？ 凭什么？ 凭什么？然后哇，你的情绪就被传染了，然后你对小孩就开始就会有些 情绪，而且常常你不觉得有些父母亲会这样？我没有生气哦。真的没有生气， 小孩就说你明明就有， 你所有的讯息除了那几个字之外的每个讯息都是生气的， 对 对。然后第二事情就是当我自己对我自己不够，就是父母亲不够理解自己内在的匮乏跟需要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一种语言，就是我不理你了，我不要你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手段， 小孩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对，但是这个手段我觉得最残忍其实是父母亲本身会讲这个话，他的内在怎么了。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第一集的主题在谈谁来管，但其实更多时候我们在谈那个管这件事情到底那个内在有什么父母亲自己本质上的要理解的冲突感啊，或者自己要自我学习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内省很重要啦。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说，他说他去一个亲子共学的一个课程吧，对，然后他其实是主要是针对爸妈，小孩反而是陪着上课的，半同半读书同这样，可是最后其实都会大家分享嘛， 对， 就看到所有的爸妈都推起来说，你去讲，可是小孩就说啊，讲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很多时候父母亲会觉得下意识觉得说学习是小孩的事，我都那么大了，我有什么好学习的啊？我都过了，有什么好学习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父母亲才是最需要学习的，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就看到自己啦。 对， 这件事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集的爱管不管。爱管家，我们今天这次主题谈到底谁来管， 谁 也许谈更多的时候是管是什么， 对 对，然后管之于父母亲自己内在是什么。 是， 但我要补充一个点，就是像我是一个没有结婚但是我跟我父母亲一起住的人，OK， 我跟我妈，我很忍不住都想管他 为什么？ 对，我觉得你的爱如果不会表达就会变成是个管，我以前尤其明显，因为他的日常生活作息我会觉得对他健康有损害，我就会管他，我就说你为什么吃饭是这个时间，他可能晚上已经十点了，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晚餐，他的时间点跟我都很不一样，这样 你活在不同星球， 对对对，就是整个时差，然后住在美国住在台湾这样子，对，就是那种时差很多，然后第二就是你会看到他有一些习惯，比如说他不运动，然后他水可能喝的不多，你就会忍受不了，你就会想要管他，但我后来发现我每次只要用管的模式，我跟他说你那没安呢，他就听得懂，就你干嘛这样，后来发现我一点屁用都没有， 对啊， 对，因为你一旦用那个语言出去，他接收到的不是内容，他接收到的就是他被约束了，所以我也是自己学习之后，我现在比较会转换语言， 对，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先转换，就是转换他跟你就是不一样， 哦，对对 对, 对， 因为我妈就是一个月亮型的人，她是晚上才活动的，啊，我就是个太阳型的人，所以当我用我的三餐时间点来规范他的时候，他也不舒服，那这个先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就比较会问他说，啊，你有没有吃饭，就是你直接问重点就好了，你干嘛管他什么不吃饭， 对啊，他不吃也我 对，就像我也不喜欢我出门我妈问我说，啊，你有没有穿外套， 对对对 对, 对 吧，就是他只要问我说你会不会冷会冷加外套，这样就 OK 了，对，所以在沟通里面在管里面我们后面就会讲到怎么好好说话，因为 那个管透过很多形式出来，说话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因为说话你讲出去了就说不回来， 没错， 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 没错。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王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成， 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次再见， 拜拜。